马屁拍的不是地方。 哦，我就不想放假过年，他上面要来检查工作，留大天不也没辙吗？ 我看你整天耀武扬威的，真以为大天把你提拔成副长了？ 你想得过谁呀、啊、你？不过刘大天也真死，他要平天净拿红旗，让咱大家伙陪吧，那年也不让熬过。 这可是你说的了、啊，要不是今天分红啊，我早溜了。 吹牛皮，我见你个胆！ 哟、哎，胡头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？ 不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我就问你，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，一定分嘛？ 哎，二狗起床了， 起不来了， 起不来你起啊你！ 哎，胡头，二狗啊，昨天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了，肚子疼，哎呦，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！一会儿就奔外跑一趟，我数着累，13趟。 13趟 ， 我跟你说啊，二狗那稀屎拉的黑，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，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。您说我跟他住旁边，我真是等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哎，胡头啊，您要是不信，您趴点闻闻。 这，你怎么没句真话？ 哎，唬你王八犊子！ 你骂谁呢？ 我说唬你，我王八犊子，行吧？ 少你点行不行？他拉屎我咋没见呢？今儿早我去厕所了，我怎么没见有人拉稀屎啊？ 胡头，你不拉放后面了？ 哎，对对对，哦。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！哎，都等等啊！ 小胡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其辞。 说啥？ 你们是谁？ 我没说你。 哎，那你说谁呢？ 就是谁啊？ 我说人。哥，谁让我王八说谁了？咋的了？你们看看这又啥事啊？ 等俺起床，你干啥呢？ 你他妈瞎咋呼啥呀？ 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。 口气别那么冲嘛，胡桃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，他出身好，很强壮，但性格有些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。 老大姓胡的，我再说一遍呢，我走。 二狗起来吧。 哎，我说姚亮，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地方不腻歪呀？ 就是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。 我看呀，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，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。 这军帽也得要，媳妇也得娶呀。军帽是大老婆，江梅呀是小老婆。 别把江梅往身上 扯。哎，姚亮，问你点真话，这江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？ 哎， 就不想当那个爹啥？ 我看当时是你搞大的。 哎，还记仇了呢？我操！开玩笑嘛， 哪儿啊？你也这厕所干嘛呀？明儿弄点灰垫不垫吧？一天他妈拿家长课本瞎出来啥呀？啊！让那民兵给我砍住二打屁，不许他偷花生。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家越听就越明白了。 这组织要说真话啊！ 真话，我拉了八趟。 不是13次吗？ 是13趟啊，八趟没错。 那谁说13次？ 他说的， 我说的是八趟，你听错了。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？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。 我听见他说拉八趟。 哎，二狗说八趟。 你你刚才在屋？那是二狗说的吗？那是二小子说的。 我不管谁说的，反正八趟。 对， 八。 什么的？ 那咱问问黑枣 啊。 哎呦，厂长，年货都备齐了吧？ 这咱穿上点儿，这都是。 黑枣啊，二狗拉稀那事儿，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？你给做个证。 去你妈的！谁给你做证？ 二狗，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，那胡强领我在外边厕所，咋没见有人拉那稀屎啊？ 我拉南头草垫子上了。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？ 我怕传染给大伙。这立即传染起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哎，二狗就是要人造毒气啊！ 前两天食堂杀猪豆腐了，怎么不干了、啊？ 对， 就是这个吃豆腐容易得猪囊虫病， 没错， 猪人命会死人啊！ 团长，食堂里大家伙吃豆猪肉的事儿，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？ 对， 你给解释解释解释。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。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带工啊，破坏生产这件事情。 今天县里要来检查，谁给我捅出漏洞，丢了红旗，我拿谁试问。 行，厂长既然说了，以后解释，以后解释可以，但必须解释清楚。 厂长，要说破坏，我揭发。 你说， 刚才吧，胡副厂长在这挑拨关系，他说，妈的，刘大天这小子真鬼啊！他为了平天气，拿咱大家伙陪绑， 是 妈连年都不让好，还骂这骂那。 对呀，说来着， 胡 副厂长是你说？ 对，是他说的， 没说我是副厂长。 我是说骂连不好，把检查组来。说了吗？我 说了， 妈妈说的。 回去用你妈的尿盆子把这嘴洗干净了再跟我说话。 是， 一会儿我就找你算账。门官， 刘二狗，你说你把这稀屎拉到草垫子上了，里面拉泡屎，你跑两三百米，今儿组织上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诚实。 厂长，我一般拉屎之前我都运动一分钟，这样可以收缩肛门肌肉。医生说对痔疮有疗效，那我有痔疮，大家都知道。 是， 厂长，十男九痔，我也有。 啊，你别来凑热闹，你还有啥？ 我真有，不信你问王大夫。 我信是。你要是不想在这老实待着，我给你找地。 我咋的了，厂长？ 挺好的。你咋地？咋地？叫啥来着你？ 二狗。 二狗，一会儿你带回去。不行，进。一会儿你带胡强到南草店子把你拉屎的地方给我找着，胡强，找着以后上厂部向我汇报。哎，这 样，厂长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你管天管地还管你拉屎放屁啊？要找你们去找，找着了趴地上玩玩，是不是新拉的？不是的话再找，找着算，找不着拉倒。我看我拉稀拉出孽来了。 你小子挺狂的，我要找不着呢， 找不着来找呗，我反正拉了，你总不能再让我给你拉八泡吧？ 厂长，你家胡头家还有那么多贫下中农老师家都养狗，那么多狗不早就把二狗的稀屎给吃了？ 啊，你养狗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啊！今儿我要说的是你们二狗啊，早晨代工破坏生产这件事情，厂部要追查。 哎，厂长， 记了，要严肃处理。 厂长啊，今天的事儿你非要追查呀？ 是厂部要追查。 那你先查胡头，首先是胡头挑拨大家和厂长关系的，其次胡头领导不力，其次胡头谎报军情，三罪并罚，你怎么处置？ 是啊， 这事您怎么不管啊？ 厂长，你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。 二组，你听好了，上午二组不收工了，不用干活了，坐下来开路线分析会啊！我从思想深处把这根源给我找出来，不能让他散会。 咱们看看看看缺谁。 哎，胡头 啊， 这女的咋一个都没来啊？ 是不是？ 就是啊， 女的都下地干活了，跟一小组并在一起，今天光这些男的开。 那不好，那玩意儿人家还不找我呀？ 就是 下地干活的干不好，开会的开不好。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今天早晨厂长说的那些事儿大家都听到了。就那几个事儿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。谁先说？ 我吧， 先 来吧。 好，郭博， 先来吧。 你好。 啊， 会看怎么样？ 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 哎，好，郭博，好，郭博，好，郭博。回红之前，还照往年一样念点毛主席录。 哎，好。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解邀每一个同胞，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。下面我先公布工分，再公布扣除口粮和伙食费以后的余款啊！念到谁谁答到，陆高 到 啊！你声不够高，陆高 到 好，3195分，剩21.74块。 哎呀， 余震 到 3065分，余19.33块。 厂长，厂长，这是我 的。什么什么？ 李强，李强， 别老抽不抽不，说什么外号？2980分，剩18.44块。 谢谢厂长。 姚亮， 哎， 2900分，剩17.5块。 请姚亮， 孟鹏， 怎么样？ 黑枣 到。 5075分，剩47.17块。 时间有，最多了， 向人学习，干得好。现在也没那么 多 呀。苏顿秀。江梅， 这屋歇着呢。 你去把这个叫来啊，叫来。 啊 啊， 好。厂长， 啊， 我的呢？

20多年过去了，等于又过了一辈子。我当年真的那么坏，真的那么不可原谅？ 我看呐，不能原谅的是你，是你那顶军帽。为了这么一顶帽子，二狗死了，你残了，你也残了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还不够吗？看你们家小三寡，他干嘛非要军帽？干嘛？ 干嘛？那帽子是我的命，也是你的命，也是你姚亮的命，也是你们大家的命。 不叫军帽饭馆，姚亮他能来吗？ 你们都能来吗？ 你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这些年里，我诅咒那段时间，他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条瘸腿，再没别的。奇怪，非常奇怪，我已经人到中年，却总要回想过去，想起二狗，想起江梅，想起你黑枣，甚至想起刘大天、胡强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总觉得某种特别亲切、特别亲切的东西。我一直也闹不明白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样让人难以忘怀。 生命之树也许不会回黄转绿，但埋在心中的青春家园却常会在不经意间射出一簇光芒。熠熠的光辉中，那火红的年代和跳动的青春还都依稀可辨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话剧《都有一颗洪亮的心》，编剧马原，导演王岩松。剧中陆高是由陆军扮演，姚亮由王维斌扮演，二狗由李春波扮演，江梅由梅婷扮演，刘大天由孙海英扮演，黑枣由张喜前扮演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忆过去，意在使人们对今天的生活充满热爱，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。令人羡慕的年轻人也应该珍惜自己那令人羡慕的青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。